第83集，很想再试试。从昨天傍晚爆炸到现在，刚好过去了24个小时，警方已经查到了这么多的线索，抓到红叶也只是早晚的事。 他是自作聪明，你们要通过周川找到他，恐怕还要费不少功夫。现在倒好，他自己暴露了自己。 他是狗急跳墙了，没抓到陈佩之前，他还心存侥幸。陈佩一落网，他就知道周川一定会出卖自己，所以才铤而走险。其实仔细看这起爆炸，做得不够严谨周密，留下不少尾巴。哪怕是时间有限，换作是我，也可以做得更干净一些。一般有化学背景的人，心思都非常缜密，因为在做实验的时候，一点点微小的差错都可能带来失败，甚至是致命的危险。所以我怀疑，提供炸弹制作方法的和实施爆炸的不是同一个人。 你的意思是说，红雁不是那个有化学背景的人？ 这时，病房门被推开了，他们的水调完了，护士进来拔针。待护士走后，两人继续刚才的话题。 不，认为红雁就是爆炸的实施者，是先入为主的想法。红雁究竟是谁？又在这起事件里扮演了哪个角色？只有抓到凶手才知道。 龚应贤开始噼里啪啦地在电脑上打字。 我同时让小谭在大数据里抓有化学背景的人，跟失业记录、犯罪记录、与纵火爆炸有关的网络言论之类的做交叉对比，也许能找到线索。 仁义看着龚应贤修长白皙的手指在键盘上优雅地跳舞，屏幕的背光反射在他的脸上，衬得皮肤幽白无瑕，而瞳仁异常的明亮。他看得有些入迷。突然，龚应贤的右手顿了一下，他的眉头也皱了起来，仁义立刻绷直了身体。 嗯，是不是碰着伤口了？ 龚应贤没说话，只是微微握了握拳头，打字的速度明显慢了下来。 都让你好好休息了，你这样会影响伤口的复原，以后更耽误事。 我写完这封邮件，快了。 就这封邮件啊？你再不休息，我就跟邱队长告状了。 龚应贤按下了发送键。 好了， 那我们看电影好不好？ 好吧，现在睡觉确实太早了。 两人虽然头疼未退，但都已经睡了许久，而且心里啊装着太多事，确实是睡不着。仁义从床头柜上拿起投影仪。 哎，这个前几天高阁刚用过。 他眼前突然一阵虚晃，手一滑，投影仪咣当一声砸在了地上。他赶紧下床，双脚一沾地，眼前更加晕眩，他不得不扶着床稳住身形。 你怎么样？是不是发晕？ 你别动，我缓一缓就好。 他们血液中的氧含量偏低，所以很容易感到头晕，尤其是有多余动作的时候。仁义靠着床蹲下来缓了一会儿。 没事了。 他打开投影仪，却发现怎么按都没反应。 靠，不是摔坏了吧？ 我看看。 龚应贤接过手摆弄了一下。 好像是摔坏了。 完了，杨波又该骂我了。他老说我不当家不知柴米贵。 这个俗语一般存在于夫妻间和母子间。 是啊，杨波他就跟我老婆似的。我是中队长，主要管训练跟救援。他是指导员，管财务啊、人力啊、后勤啊之类的。我主外他主内，是不是就跟我老婆一样？ 龚应贤的脸色顿时沉了下来，把投影仪扔回给了仁义。仁义继续摆弄着。 这个怎么办？能修吗？电影也看不成了。 用我电脑看吧。 电脑屏幕有点小吧，算我视力挺好的。 龚应贤拍了拍自己身边的位置。 过来看。 仁义顿时僵住了。医院的床普遍都是1米2宽的， 倘两个女孩都不好翻身，倘两个大男人岂不是动弹不得？ 你到底看不看？ 看。 仁义快速说道，他怎么可能抵抗得了这种诱惑？他马上站起身，走到了龚应贤的床边。龚应贤把两边的护栏放了下来，稍微宽了一点，然后他掀开被子，一眨不眨地看着仁义。仁义心头如小鹿乱撞，他生怕面上露出雀跃之色，故作淡然地钻进了龚应贤温暖的被窝。这床果然很小，就像昨日红武医院废墟下的空间那般狭窄。他们紧贴着对方，也如昨日废墟下生死与共时的亲近。两人心中各有想法，唯一统一的是都回想起了昨天发生的事，好不容易缓解了的尴尬的气氛有复燃的迹象。 咱们看点什么？ 你想看什么？ 我随便。 仁义故作轻松地仰卧在龚应贤的靠枕上。 你的被子味道真好闻。 淡淡的，干燥的，带点草药味。吸上一口，就像是在净化肺部。 你现在睡的也是我的被子。 两人的床品都是圣伯带过来的。 诶，也是啊。可是怎么就没有那么明显的味道呢？哦，是你身上的味道。 龚应贤抬起胳膊，闻了闻袖子。 有吗？我闻不出来。 有。 仁义悄悄地往龚应贤身边靠了靠，闻着专属于这个人的味道，好像头都不怎么疼了。明明医院的味道更浓烈，到处都是，可他奇迹般的好像只能闻到龚应贤。龚应贤突然把脸凑了过来，鼻尖几乎贴上仁义的脖子，仁义吓得一动都不敢动。龚应贤轻轻嗅了嗅，似乎不太满意。 双氧水的味道。 此时仁义只要一转头就能亲到龚应贤，同时龚应贤身体的热量从两人紧贴着的大腿不断地传递而来，他紧张的大气也不敢喘，想做些什么却不敢，还要为这样的亲密接触而欢欣鼓舞，这样的经历简直是隔靴搔痒，越搔越痒。 看这个吧，严姐推荐给我的。 龚应贤指了指屏幕，仁义扫了一眼，片名叫《僵尸》，封面海报也是非常扣题的诡异惊悚。 干嘛非要看这个？ 严姐说好看。 龚应贤唇角带笑，但没让仁义看见。 你不是说随便吗？害怕了？ 怕倒不至于，就是在医院看点搞笑的多好，这种封建迷信有什么好看的？这小子他妈的肯定是故意想看我出糗，忒坏了。 你不怕就好。 龚应贤二话不说按下了播放键，画面一开服，色调是阴天的青灰，气氛十分压抑。仁义已经开始紧张了，他悄悄拿起手机，一道诡异的配乐响起，就假装低头玩手机。龚应贤见状一把夺过了他的手机。 是你要看电影的。 仁义欲哭无泪，他从小就害怕这些东西，说出去确实有点丢人，所以他一般不告诉别人。突然一个惊悚的画面毫无预兆地蹦了出来，仁义吓得一激灵，差点从床上摔下去。龚应贤一把搂住他的肩膀，稳住了他的身体，并伸手挡住了他的眼睛。那只大手干燥又温暖，轻轻覆盖在他的眼睛上，让他发毛的心都被抚平了。仁义放松下来，不着痕迹地一点一点往龚应贤身边倾斜。由于两人本就离得很近，所以哪怕最终贴在了一起，也并不显得突兀。电影确实很吓人，但之后每到有恐怖的镜头，龚应贤都会遮住仁义的眼睛。仁义想，龚应贤一定是觉得怕火这件事让他在自己面前丢了好几次脸，所以想趁此机会扳回颜面。 可真够幼稚的。电影放到后面，出现了一段很长的打斗镜头，又恐怖又血腥。龚应贤便一直捂着仁义的眼睛，仁义索性闭上了眼睛，头靠着龚应贤的肩膀，眼睛感受着龚应贤掌心的温度，每一下鼻息呼入的也都是属于龚应贤的独特的味道，仿佛他的整个世界都被龚应贤包裹了，他就在那样的安稳中沉入了梦乡。当龚应贤拿开手的时候，发现仁义已经睡着了，面容沉静，呼吸平稳，看来睡得非常好。龚应贤静静地望着仁义，久久不敢大声呼吸。那宽阔光洁的额头，那浓长微翘的睫毛，那高挺的鼻梁和其上的一颗痣，还有那柔软的唇。每个人都长着嘴唇，可龚应贤却是第一次知道，唯有以嘴唇碰嘴唇，才能体会到他有多柔软。当他给仁义做人工呼吸的时候，他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救人，满心恐惧的都是失去仁义，可事后再回忆，只记得那唇有多软，那触感有多么神奇。那样的体验十分陌生，又十分特别，让他很想再试试。